以撒忆亚先知书第33章。祸哉，你这不受侵害而侵害人，不受劫掠而劫掠人的人。当你侵害完了，你将遭受别人的侵害；当你劫掠完了，你将遭受别人的劫掠。上主啊，怜恤我们吧，我们仰望你，每日清晨请做我们的被帛，在窘迫时请做我们的救援。叫嚣的声音一响，民众随即逃遁，你一奋起，万民便都溃散。人们收集掠物，有如拾取蚱蜢；急于劫掠，有如蝗虫急跳。上主是崇高的，因为他居于高处，他以正义和公平充盈了西庸。他是你命运的保障，得救的府库，智慧和明智，敬畏上主将是你的宝藏。看哪，传信的人在外嚎叫，和平使者悲痛啼哭，大陆已荒废，行旅已经绝迹。他撕毁了盟约，藐视了证人，不顾及任何人。地狱凄惨颓废，黎巴嫩残脑憔悴，沙龙变成荒野，巴山和加尔莫尔摇曳凋零。上主说，现在我要起来，现在我要奋发，现在我要受尊崇。你们所怀的是枯草，所生的是碎秸。我的气息有如火焰，必将你们焚尽。万民将被焚烧，有如石灰，又如斩断的荆棘，毁于火中。远方的人要听到我的作为，近处的人要尝试我的能力。西翁的罪人战惊害怕，不法之徒为恐惧所绝。我们中谁能与吞噬的烈火同居？我们中谁能与不灭的烈焰共处？那行走正道、出言真诚的，鄙弃欺诈入席的，摇手不受贿赂的，充耳不闻流血阴谋的，闭眼不看邪恶的，这样的人要居高处，岩石上的堡垒将做他的保障。他的食物有人供应，他的水可得保全。你必要举目瞻仰具有华美的君王，要遥望幅员广阔的地带。你的心追忆起以往的恐怖时，要说，登记的人员在哪里呢？粮银的人员在哪里呢？数点城堡的人又在哪里呢？你再见不到那荒蛮的民族，即言语深邃而难以领悟，说话口急而不易理喻的民族。你将观看西庸，我们集会的诚意。你的眼将见到耶路撒冷，安全的寓所，不动摇的帐幕，他的木桩永不能拔出，他所有的绳索也不能拉断。荣耀的上主在那里将做我们的巨川大河，没有舟楫往来其间，也没有游艇划过。他的绳索松弛了，没有稳固桅杆的力量，也没有扯起船帆的力量。因为上主是我们的判官，上主是我们的立法者，上主是我们的君王，他必拯救我们。那时瞎子要分得许多战利品，瘸子要取得裸货物，没有一个居民再会说我病了。住在那里的人必将获得罪赦。